零零后特别近的一个小鲜肉。 是，我们来欢迎99年的小鲜肉，来自中传阿卡贝拉乐团的王一诺，欢迎一诺。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传阿卡贝拉社的王一诺。 哎呀，一听这就是唱男低音的，而且因为我们那么高调的介绍了99年的小鲜肉， 大家好， 营造一个反差萌出来。 是，对， 是简单介绍一下，还是一个大一的新生， 对， 而且是学音乐学专业的。那我们会说，哎，来过那么多的嘉宾，有专门学声乐表演的、美声的、音乐的、录音的，这都有什么区别啊？你们学的东西都一样吗？ 其实学的大概都是，因为中传有一句话叫做三音不分家，我们所有电子音乐制作也好，包括我们音乐编辑和录音艺术这几个专业，它大概学的东西都是可以互通互融的。所以说我也是因为从小对唱歌感兴趣，然后才会逐渐走上音乐这条路，目前然后开始对编曲啊、作曲以及混音之类的东西开始感兴趣，开始在自己做自己的作品。 对，虽然说今年大一，但是从高中开始就已经自己开始做混音编曲还有 MIDI 了。哇，我感觉说你的高中生活真的很丰富啊。 是， 就是可能学习还是不够忙吧，所以还是忙 还是作业太少 怪老师，怪老师。 当然从小也是肯定有学习乐琴，我知道咱们学校的那个就是音乐学专业是必须要求有音乐特长才可以进的。 对，是从小学开始接触了萨克斯，然后因为也比较喜欢嘛，一直也吹到了现在。 自己很喜欢。那小的时候有没有被父母逼练萨克斯这种经历？ 孩子嘛都有惰性，但是随着越来越大就开始发现确实是这是自己的东西，所以说自己的爱好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坚持吧。 哇，现在小鲜肉活得都这么透彻吗？ 又红又专， 自己感觉到压力山大。 对对对，真的压力很大。 那今天一诺一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虽然说是一个大一新生的身份，而且是一个阿卡贝拉社员的身份，同时呢也有着自己的音乐专长，可是我们节目还是要检验一下你的歌唱水平。 好， 哎呀，一开始哈压力大了。那今天带来第一首歌曲是 全世界谁倾听你。 哇，很深情的歌曲啊，全世界谁倾听你，进入先声夺人，有请王一诺。 我是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王一诺，他要带给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是《全世界谁倾听你》。一诺准备好了吗？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一诺带来这一首《全世界谁倾听你》。我们来给一诺播放一下音乐吧。下一首歌曲《全世界谁倾听你》。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我希望有一个像你的人，但黄昏和清晨无法相认，雨停了歌停了风继续，雨伞 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一首非常伤感的情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来自今天的音乐爱好者王一诺，感谢一诺。那也进入我们今天的魔音秀，来请一诺回到我们的访谈区，跟我们一起聊聊他的大学生活。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这里是挑战新歌声魔音秀，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中国传媒大学的音乐爱好者 王一诺。 刚刚在演唱的过程中哈，因为这两天一直在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直播间是进行了可视化的 KTV 的改造， 是， 所以在演唱的过程中仿佛在置身 KTV 一样， 没错， 而且有题词， 看到背景就有 MV 的画面，还有特别大的字。 而且因为你选的这首歌曲啊，全世界谁倾听你，也是来自于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对， 这个内容也讲的是一个关于电台 DJ 的故事。 是， 但在看那些画面的时候，自己就坐在电台里唱歌，哎，是不是感觉很奇妙？ 嗯，确实，因为是头一次来到电台做节目，然后面对就是说，因为从来没有见过电台可以像 KTV 一样，就是说。这么随性唱的还是很开心，说实话。 是啊，但是第一次哈，我们的设备刚刚调试可能有点问题，所以大家可能听到一诺的声音不是特别大。那没关系，接下来还有两首歌的时间给你充分的发挥一下。 今天量很足。 是，哎，那一开始呢，想采访一下99年的小鲜肉，因为对于电台的话，大家其实从刚刚的那部电影当中有看到过，包括像很多有关注到这部电影的人都知道，他们就觉得说，哎，电台 DJ 原来你们过的是这样的生活啊，在这聊辟谣。不是的，什么把小面带进直播间里吃啊， 不允许， 对，哭了晕过去啊，以及在直播间里面就直接跟打进来的这个观众 对骂， 这都是不可能的。 对， 我们这一定是要邀请到，哎，大家都很喜欢的高质量的嘉宾来到这里给大家做展示， 是， 然后我们来播放有意义的好玩的内容来给大家听。所以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点击直播专区，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的直播间了。 是，那一开始呢，非常感谢一诺给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有一个非常划算的活动，海南航空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直航1周年，11月28号到12月1号，海南航空官网和 APP 购买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的往返机票，最高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 哎，是的，而且在12月2号的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21900元起。在11月30号来东方新天地的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的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这么方便的活动啊，而且有这么大的力度， 好想参加，好想参加。 你要在好好上班，但是对于一诺来讲，是真的有机会去的，因为马上放寒假。 是， 哎，你平常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比如说利用假期或者跟爸爸妈妈，或者说就宅在家里。 倒不是啦，就宅在家里， 宅 每天就是听听音乐呀、啊，或者看看自己喜欢的剧。出去的话确实是很少，因为嫌累。 嫌累？ 对，哪儿都没有家的床舒服嘛。 这倒是哈，那你才这么年轻，你们应该就是就有一种走遍世界环游， 他有一种老干部的感觉。 因为可能是因为他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像喜欢MIDI， 或者说喜欢这个 还是对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在一个静一点的环境里自己做自己的东西。 那你觉得编曲是你的业余的休闲方式、娱乐方式吗？你会乐在其中吗？ 这倒也不是吧，毕竟万一一个活做到2-3点钟，也是想睡觉的。 是， 但是毕竟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能够当做工作，未来可以说可以依靠这个东西来养活自己，确实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嗯， 就是把自己的梦想哈，慢慢的变为了自己的工作。 对， 那其实这也是一件透明快乐着的一个过程。 对，是 年纪还小，慢慢体会。 过来人。 哎，那 在高中的时候，因为其实确实刚开玩笑嘛，课业那么紧张的状况下，你是怎么突然觉得说自己对于这个音乐制作产生了极大兴趣的？ 就是因为确实是小时候是喜欢唱歌，但是不知道就是说自己这副嗓子能用在什么地方。然后也是像其他同学一样啊，每天就是兢兢业业的去学，但是也确实话脑子不太好使，没有学出什么成绩。然后我就在想，那以后我就是上一个普通的大学，过普通的一辈子没有意思，所以说就开始研究嘛，自己以后要考什么专业。然后当时就看到咱们传媒大学有这么多音乐的专业，就觉得哎，我可以尝试一下艺考。然后就不断的通过跟家里打架嘛，毕竟现在的家长 就不同意，就还会说哎呀艺术生可能就会 会有一些偏见，对，然后就各种打架各种怎么着的，反正蛮业正的，过了三年，然后也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吧，也算圆梦了。对， 不得不在这里再跟我们学校打一波硬 call 啊，真的是还蛮难考的。 对， 虽然说在 Ino 的口中这么轻描淡写的打了三年大学， 其实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但其实在跟父母抗争的过程中，其实作为孩子自己心中也有一种啊，我一定要做出来让你们相信我的一种感觉在，所以也会更加的努力。 没错， 其实并不是讲说刚刚一样说哎呦脑子不太好使，没有学出什么成绩来，只不过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擅长的方面。 没错， 不过碰巧我可能就是数理化不太行，那偏偏我在艺术方面就有自己的一些造诣和天赋在。 对， 因为我提到过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唱歌，但是因为你知道一诺长这个样子乖乖的，小的时候就很像就是站在合唱比赛前面帮大家领我们是共产 主 义，有干过这样的事儿吗？ 中间点个点 有， 就是妈妈这边有给点过红色的那个点 没有，就是学校老师就把你画的就是那种彩妆， 对对，一定要 红， 红， 对对对，红脸蛋， 对，两个红的腮红， 对对对， 看起来特别的喜庆， 对， 扎一个大红的领结， 他就很像是那种小朋友。 对，小的时候这种机会应该很多吧，登台表演。 确实是跟着，因为从小是在合唱团长大起来的，就是包括小时候小学的各种艺术节啊，到初中的也是各种比赛吧，到就是一直都在合唱团，所以说 登台历练的机会还挺 还比较多吧。 但是这样的小孩呢到了过年的时候就是他们的一个噩梦，因为会被已经在叹气了， 我看到了他的表情 就是会被拉出来 直播，拉出来溜一溜， 对，每天就是过年回到老家嘛，就各种七大姑八大姨的 唱一首， 对，这个唱一首那个唱一首，哎一诺你歌唱唱挺好，来这个唱一首， 你有保留曲目吗？一般唱的比较多的会是什么？ 会唱 You Wake Me Up，因为自己 在长辈面前唱这首英文歌， 因为他们也听不懂， 这是重点。 问他们听得懂吗？后来觉得说好像对长辈不太礼貌。 是， 那他们就虽然说听不懂，但是就是说哦，好厉害的样子， 共鸣绝力， 对对对。反正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偏主流唱法，有点可以加入美声唱法的那么一首歌。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在我初二的时候，有一个忘了是在哪儿的一个团体吧，然后去有一个小演出。我当时是跟着一个老师去，然后说让你自己去，你自己选一首歌吧，你可以独唱。因为我是从小一直在合唱，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在台上待过。然后我就 会有一个心理压力在的。 对，然后当时那个主题就是感恩父母。我就选了这首歌吧，然后从那天开始就对这首歌一直就是有一种执念，因为每次只要上台唱绝对唱不好，绝对唱不好， 埋了这么大个梗， 所以就珍惜每一次在父母面前表演的机会， 对，没错， 当成是锻炼的一个机会啊。 哎、那家里的亲戚会有说，哎呀，一诺过来给姑姑唱个歌，然后唱好了之后才会给 发红包 什么之类的。 这个倒没有，因为他们其实也知道我比较反感，就是说硬逼，因为我唱歌是因为我喜欢唱 啊，对， 不是为了 给 谁唱，对， 这个压岁钱， 对。 但确实 ，You Raise Me Up 就是你很有故事的一首歌曲哈。那既然每次都唱不好，那不妨再多一次。没有，因为这首歌曲其实真的还蛮考验音域的。 对， 一开始很低，就包括像就是它副歌部分的那一句 You raise me up， 你可以唱很多的音阶。 对， 而且因为像你在合唱团当中，刚刚有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也已经暴露出来的是男低音。 对， 那你试一下从男低一直慢慢高起来，然后看大概可以唱多少个声阶。 好，试一下吧。 别，刚刚房顶要被戳破了。 那这下一句就是，那就是青 藏，静瑜的保留曲目、哎、 可以出一个就是 You Raise Me Up 和青藏高原的 Remix、啊、 Remix 对对 对, 对, 对 You Raise Me Go 一个是一诺的拿手曲目，一个是静瑜的拿手曲目， 我不建议我们两个出个合作版本 对，因为刚刚也有说了嘛，就不仅仅是传媒大学的这个音乐学院一家亲，整个传媒大学都一家亲， 来我来给你们拉赞助 是，那后来上了大学以后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聚在一起了，特别是全班同学都是搞这个的， 没错， 哇，那刚一进校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说哎，大家都会，所以哦，我当时在高中的时候的那些小优越感没了，更加紧张了，还是就是说有这么多跟我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太棒了，我们可以碰撞出 对会很幸福，真的会很幸福，因为我家乡是北京怀柔， 嗯， 然后那个边确实对音乐这方面没有太那什么的需求，所以说大家并不是很习惯每天就是 不有需求的，你知道超市打样的时候会需要你 对我睡回家的对，所以说就是我平时在学校就很抑郁嘛，每天就是做自己聊，想跟人聊说哎你看我今天做了一个新曲子，哎我今天剪了一个对、 嗯、 没人会懂、 嗯、 是 对，所以说很抑郁，但是到了现在这个环境，周围都大家都是做音乐的朋友，所以说真的很幸福。 但是你会以前的时候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不懂，所以拿去，但又不想摸你。 可以唬人、 啊。好棒啊！现在拿过去之后，同学说你这做的什么鬼啊？就会有这样的。 啊，其实也不会了，原来的朋友也从来不给我面子。 有压力也有动力、啊。 是，但是现在在我们活力酒吧正在直播的直播平台上，你的朋友真的超给你面子哈、嗯！有好多朋友都过来，在我们正在直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一诺今天的全程视频表现。这位朋友没有自己的名字，但他深情地向你表白了，他说诺诺我爱你，他的头像是一个小孩在对着一大碗面，你应该知道这是 就像老鼠爱大米。 还有教育台白猫，他也在表扬，他说哎，小帅哥一枚哈，人美歌甜、 嗯、 是不应该是形容女孩的吗、 啊、说你呢，可能小帅哥是说他人美歌甜是你， 谢谢大家对于我刚刚的那首青藏高原 的、 是，那接下来呢有对自己的一些创作的方向的，比如说我喜欢做一些欧美的流行电子音乐的 remix 版本，还是说就只是说先把自己演唱和制作做一个合一，然后自己可以一条龙的这么玩下来， 还是比较偏向于实用嘛，因为毕竟做音乐这个方向以后要细水长流，要靠这个东西去养活自己，说实话，所以说还是在大学期间先多学习一些技术本领吧，能尽量做出一些可以用得到的作品。 是，我们来给杨帅切个镜头哈，刚刚一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这是什么表情， 我真的感觉现在的小朋友怎么活得这么清楚就很清楚自己在什么阶段该干什么，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但是他们又不世故，是就是既不是一点点世故，因为他们完全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对， 而且依然选择坚守自己的这条路， 是， 同样也不理想主义，但也坚守着自己的理想， 对， 真的太佩服了 因为自己刚刚的表情。好，聊到这里呢还想听一诺继续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 嗯、 那接下来就请一诺移步我们的表演区，接下来这首歌曲依然是一首深情的歌曲，好久不见，有请一诺。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好久不见，伊森的歌一般很少有人敢去挑战啊，因为需要的感情或者说经历体悟会更多一些、 嗯、 作为今年前一段时间刚刚成年的小朋友一诺，你怎么理解这一首歌呢，好久不见， 人来来往往嘛，总会经历很多，就是不光是情人也好朋友也好，总会失去然后会再相遇，所以说好久不见可以，我觉得是人对于自己所不经意间失去的感情的一种渴望吧。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音乐来感受你的体验，接下来这首歌曲好久不见，请帮我们切换一下下一首歌曲。 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阿卡贝拉社团的王一诺，带来了两首非常深情的歌曲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中的插曲全世界谁倾听你以及一首好久不见。你平常都喜欢听这种特别伤感的歌？ 也不是啦，因为感觉这几首歌对音乐还是蛮合适的，不用那么费嗓子，毕竟是一个男低音，然后平时其实听的是纯音比较多，对正经的现在流行歌手的一些歌曲还确实不是很熟悉，所以说就选了这三首歌曲。 刚刚也提到男低音在这个阿卡贝拉社团当中，我个人非常喜欢阿卡贝拉，但是我不敢去尝试，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被带跑的人。我曾经在 KTV 当中尝试跟杨帅合唱，那你知道我平常一个自己唱歌那么好的人，然后呢只要跟别人一合唱吧，搭档你自己说说吧。 我觉得问题不在我，对不对？是他就陶醉于 一直不够坚定， 对，陶醉于自己的演唱，就很容易。其实我是对他的考验， 哦、 对， 对， 是。 那你知道，就是演唱阿卡贝拉，就是像你们社团真的没办法吸收杨帅进去，他毁灭性太强了，会把所有的声部都带着跟他一起走， 所以在像你们就是这个排练或者演唱的过程中，比如说给你分到男低音，但比如说男低音跟另外一个男低音请假了，只有你一个男低音，然后呢男高音的人数特别多，他们声音特别亮，你会不会唱唱被他们带跑？ 这倒不会，因为我们其实阿卡贝拉它是，我是主要是唱贝斯这个声部，它是模仿贝斯这个乐器，就是模仿那个大提弦咚咚那个拨弦的那个声音 啊。 然后所以说我主要 发出的声音不一样， 只要节奏感好一点就有。 对，所以我是大概相当是用节奏乐器，所以说还是不会跟着他们的调性去跑。 但是在合唱的过程中呢，就会有被带跑的经历吗？ 这倒没有过。 乐感比较好。 那你们是怎么保证自己不被带跑的呢？就心里默念咚咚咚。 因为我们团是两个贝斯，所以说我们俩就基本上就每次演出挨得特别近，把脸凑到一块儿去，跑了吗？没有。 你还会对一下？ 对，会对，会去对。 嗯。 那谁来确定到底跑了没有？还是你们俩都觉得自己没跑？ 就其实 自己就能， 主要我害怕就是团长被团长听见。其实我们每次演出大部分都是即兴的。 团长说什么？那我们彩排的是什么？ 对。 对，那每一次大家出来，因为之前的时候知道在广院有另外的一个阿卡贝拉的团体，他们也做的还蛮好的。 对， 然后每次演出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因为对同学们来讲说，哎，这种纯人声无伴奏的乐器让感觉说很新奇。 是， 那现在每次演出的时候你也会比如说自己班里的同学宿舍的同学会去看？ 会有。然后基本上因为现在大家因为那个阿卡贝拉这个东西在国外已经盛行很久了，然后但是咱们国家好像是近几年才兴起，所以说大家会抱着一个新鲜劲儿吧去看，然后其实说实话能看懂就大家听嘛，就所以 是啊，在我们正在直播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酒吧魔力工厂上，郑乔这位朋友是你的好朋友吗？他说肉鹅成天鹅了。哎呦，这好像是暴露了一个肉鹅是你的绰号吗？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悲惨的一个经历。 哎呀，特别想听悲惨的 听到悲惨两 个字。小时候嘛，其实孩子都会逃，然后就是我妈妈就是训我的方法就是您知道就是鹅这个东西，大鹅这个东西啊，它就是它咬人的时候它是咬到之后转圈儿 啊 那种东西，然后拧人这个方法呢就比较 就像大鹅咬人一样， 对，所以说就成一个梗。 对，然后所以你就被叫 就肉鹅。 好可爱啊。肉鹅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曲了，这是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当你老了，你才18岁刚刚满就要唱当你老了，你真的理解这首歌背后的意思吗？ 其实可能自己每个人理解不同嘛，我就觉得因为我是平常想事儿想的比较多的一个人， 看出来了。 请先给我们俩共同一个点，1、2、3，看出来了。 所以说会自己预计就是之后很远很远的事情，然后我就在想，如果说我老了，我会希望自己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我就是当时就是有一天下午吧，自己在家晒着太阳听着歌，就想，哎，好幸福，就是以后可以说自己有一座山里的小房子，当然会很贵，然后就是对，在小阳台上坐藤椅上，旁边就是 放着自己刚刚 对 好的音乐，来撒的面， 70、80的老头子听这个东西。 播放当你老了， 当我老了，然后摆一杯茶，可能旁边是我养的猫啊狗啊，或者说我 喜 欢的人，就很幸福，真的会很幸福。 怎么直接就跳过了放 disco 的感觉，直接就喝茶了。 对，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还跟着一诺一起进入他的音乐世界，来进入有故事的好同学，听听一个刚刚满18岁的同学来演绎当你老了。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新歌声。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接下来，当你老了，有请王一诺。 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当你老了眼眉离去，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非常感谢一诺带来了这一首《当你老了》，也祝愿你能够过上自己理想当中的老了的以后的生活，有一个小院子，有阳台，有猫，有茶，有自己喜爱的音乐，还可以吹奏一首萨克斯哈。希望可以不是回家那首曲目。是，非常感谢今天一诺做客挑战新歌声，我们今天节目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最后一点时间留给一诺吧，跟自己的父母说些话吧，因为刚刚在我们的平台上也有朋友跳出来说，哎呀，养得这么好，父母的功劳一定大大的。 对，其实甭管说就是艺考方面和爸妈吵了那么多架吧，最后的最后能让我咬牙坚持下来的还是您俩，把我从一个这么长时间的小孩子养到现在这么大，爸妈您辛苦了。 好，非常感谢一诺，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接下来您要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拜拜。 时间已过去多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能感到 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